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2集，偶遇陈婉。有人做一，就有人做二。螳螂捕蝉，焉知没有黄雀在后。这面镜子莫非也是用于窥私的单面镜？秦芳拳头攥起，僵了一两秒之后几乎是夺门而出，希望是司藤多心吧，但是确认一下总归是好的。事与愿违，就在出门的一刹那，另一侧的包厢的门打开，有个身形窈窕的女子冲了出来，迅速地朝着楼道的方向奔去。居然真的有人，秦芳的心里一紧，下意识拔腿就追，眼见那女子都已经下了楼梯，想也不想直接一个飞身就扑了上去，两人几乎是同时摔倒，顺着楼梯就咕噜了下去。秦芳先接的地，脑袋咕咚一声，剧痛无比，迷糊中先是一片空白，紧接着居然像是翻书，耳朵里有书页密集的翻页声，沙沙沙沙沙沙。秦芳忽然又抖得清醒过来，眼帘里映出那个挣扎爬起的女人仓皇的脸。秦芳彻底的傻了，他就那么呆呆地看着他爬起来，看着他慌张地离开，看着那女人的背影消失在了会所的大门口。 啊，陈婉，天哪，这个女人居然是陈婉。 秦放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房间，司藤正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，听到了秦放的脚步声，漫不经心地问了句， 追上了吗？ 秦放犹豫了一下，跑了。 跑了就跑了吧，那么一大群人都在，捉到了大家脸上也不好看。 秦放心里咯噔一声， 你知道他是谁？ 还能有谁？沈银灯啊。细论起来，麻姑洞跟我是有仇的，那晚打电话苍红观主介绍时，沈银灯明明在，还跟我对过话，今天见面他怎么可能不来呢？ 司藤看着单面镜另一头的宴席微笑， 给我安排这么一出声东击西，黄雀在后，看来小道士们也不全是傻子呀。 吃完饭，严福瑞牵着瓦房回了青城山。严福瑞没有中毒，现在又把瓦房给要了回来，算是全身而退。临走时跟大家告别，除了苍红观主跟王乾坤，其他人都冷淡得很。走出不多远，听到柳金鼎嗤了一声，说风凉话， 他师父惹出来的事情我们倒霉，他反而没事儿。他还真以为那个妖怪会放过他，我要是司藤，第一个先拿他开刀。 这话说的严福瑞心里坠坠的。回到山里，另一重打击扑面而至，严福瑞和瓦房赖以栖身的天皇阁被拆了。 你们几个动作快点，把那边的东西都清理干净。 那个宋公正在现场指挥工人们推着小车清理碎砖瓦，远远看到严福瑞来了，赶紧戴上安全帽，又让两个拿铁锨的工人挡在自己的前头，隔着人墙跟严福瑞喊话。 我说老严呢，我都去相关部门了解过了，你根本连房产证都没有，当年管得松，你们师徒钻了政策的空子，占地建房，已经占了国家这么多年的便宜了， 青城山是国家的，人人都像你一样到青城山圈地建房，哎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 这是宋公先前就已经打好的讣告，预计着恩威并施，先恫吓一通，然后呢再安抚严福瑞说，但是我们还是会给你一定的赔偿的。谁知这句安抚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严福瑞已经牵着瓦房转身就走了。这不像是严福瑞的风格呀，转性了？宋公莫名其妙。其中一个拿铁锨的工人对宋公说， 哎，领导，你这几天要注意安全呢。 对。 宋公深以为然，顿时就有种八面来风的凛冽感。傍晚时分，秦芳接到了严福瑞的电话，说是想拜访一下司藤小姐。秦芳还怕司藤不答应，谁知司藤想了想说， 这个严福瑞一次两次要拜访我，那就让他来呗，我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。 得了司藤首肯之后，严福瑞带着瓦房登门，右手挎一个果篮，里头苹果、香蕉、猕猴桃，左手一大盒太太美容口服液。秦放看到就无语了。严福瑞小心翼翼解释说， 我知道司藤小姐没结婚，不能叫太太，可是超市里就这种的，我看了一下，18岁以上都能活咧，不一定得是太太。 秦放真想抚额叹息，严福瑞这样的简直就是个实心二愣葫芦，哪还有什么要买呢？瓦房很怕司藤，他不敢进屋，硬要待在院子里自己玩。严福瑞跟着秦放进屋了，佝偻着腰在司藤面前站着，等着秦放把礼物给司藤递过去之后，深深来了个90度的鞠躬。司藤笑眯眯的， 严道长，这又唱的哪出啊？ 严福瑞说， 司藤小姐，我知道我师父挺对不起你的，我也没想到师父当年会一时糊涂做出那样的事情，坏了我是你，我也想报复的，可是师父从小把我养大，我当他真是父亲一样，我想过了，冤冤相报活死了，你要心里真不痛快就冲动我来吧，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，要是能帮师父抵了债，清了你的怨气，也算没白活。 秦放恍然，怪不得严福瑞拎了见礼呀，原来是替他师父说好话来了。但他还是有些云里雾里的，秋山道长对不起司藤，道士收妖不是天经地义吗？难道这中间另有隐情？司藤脸上的笑意慢慢就退了，半晌冷冷来了句， 原来都知道了呀。 是黄老太太跟我们说了。 司藤反应很快， 哪个黄老太太啊？黄玉身后的苍红观主可没提过这个黄老太太呀。 严福瑞赶紧解释说，这个黄老太太年纪很大了，又瘫痪在床，没法去太和山，只是跟他们通过电话。 一个老太太搬弄是非很好玩吗？ 严福瑞没敢吭声，不过约略明白司藤为什么发怒。他今日那么光鲜，谈笑间摆布的一群人无计可施，当然不喜欢别人知道他从前是多么的卑微落魄。拜访突然成了僵局，严福瑞进退两难，过了会儿嗫嚅着说了句， 那要么我先回去，改天再来拜访。 司藤不说好也不说不好，盯着严福瑞就是不说话。严福瑞被盯得后背正凉，司藤反而又笑了， 你现在跟苍红他们住一起吗？ 没，我带瓦凡回家去住，结果 严福瑞犹豫着要不要把无家可归的事儿给说出来呢。 司藤打断了他。 你想个办法，回去跟苍红他们一起住。 严福瑞没懂。 为什么呀？ 不是要为你师父抵债吗？我想来想去，你这样的也没别的用处。既然你跟苍红他们混得熟，那就帮我探听消息，传个话什么的吧。 严福瑞傻不愣登地站着，直到司藤离开才如梦初醒，急急问秦芳。 秦芳，传话我会，但是探听消息这个，司藤小姐是让我当卧底呢？ 秦芳说， 好像是的。 严福瑞慌了。 哎，不行啊秦芳，我心里素质不行啊。 时近半夜，除了王乾坤，其他人都聚在苍红观主房里，或唉声叹气，或言辞激烈，争论焦点无非两个，该不该帮司藤找，怎么样帮他找呢？反对方说，寂寞，一听就是糊弄人的，瓦房小是小，但是话说的有道理呀。一个妖怪已经这么棘手了，如果再帮他找一个，两个妖怪联手兴风作浪，道门的人还要不要活了？当然也有支持的，除妖本来就是道门的责任，咱们找是可以帮忙找，找到之后一网打尽不就行了吗？还一箭双雕呢。于是问题又来了，一网打尽，你有那本事一网打尽吗？咱们都没正面跟这种妖怪交过手，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斤两？迟迟方冷笑，何必灭自己志气，长他人威风呢？千年道门，藏龙卧虎，切，就不信没有高人能够除魔卫道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